然后我们就好像真的到了秋天一样。今天的早安到零清醒歌来自萧亚轩和李子刚带来的一首然后。刚刚有提到啊，早出门的朋友抬头看看北京今天的天真的太棒了，很多朋友也已经把照片都给我们发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 嗯，而且特别是舒服，今天来的时候本来还想周一来的时候还会穿一个外套，但是今天觉得还是蛮清爽的，而且没有那么的冷。 对，小凉风吹着哈，是非常舒适的初秋的感受。那么今天的天气状况，气温到底如何，会不会下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看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6摄氏度，受高压脊控制呢。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北风轻拂，大气透明度比较好，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呢，紫外线的照射比较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 嗯，可以感受到现在早起的气温啊，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可以感受到我们北京城最美的季节就要来临了 啊！ 有没有出行计划？ 对对对，倒不是，因为我都在刷微博，就好多人都会谈到秋天来的时候，就会想到好多好多开心的事情，包括糖炒栗子啊什么的，就 糖炒栗子 不停的咽口水。 就开心的事情还是都是跟吃有 关 是吗？我就跟美景有关，因为我觉得初秋的时间最适合逛公园 啊。 我现在这个公园的 list 当中已经排得满满的了。 是吗？ 对。 那我要看看你保温杯胖是不是也放了枸杞， 怎么 被戳穿的状态， 一秒被戳穿。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中的有手动签到的，因为没有签到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啊。来看看今天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第一名七秒的记忆，第二名麦兜不兜，第三名是翠翠，第四名哈喽王太太，第五名是虎子。 再来看看第六名黑与白的对比，第七名雪莲，第八名兵哥又见面了，第九名高涛，第十名曹良。 对，还有手动签到的像蒙小金呐、Niuta、王能能啊等等的，都看到了各位的双手了。 哎、 今天呢，各位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除了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今天早上你看到的北京的美景，那么芳香迎人在猜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去什么公园吗？不是去什么公园哈、啊。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周三还是跟上班有关的话题，其实想先分享一个资讯给各位。 我们来看看啊，在澳大利亚呢，有很多专业人士非常喜欢从事兼职，从事第二职业的人数成一个增长之势了。那澳大利亚统计局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当前专业科技领域的110多万名从业人员当中，超过7万人是从事第二职业的。 对，而且这个第二职业呢，不一定就是说我做的这个工作，现在我找的兼职其实也是同类型的。他们就是跨界还挺厉害的，就好像前一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冰岛队的那个什么守门员是牙医啦，就是足球运动员是导演啦， 还有厨师啊什么的，对吧？ 对，那像这其中呢，比如说像建筑师，他会做一些烘焙的生意，还有建筑工人的兼职，这个理疗按摩师等等的。但是呢，多数人做兼职还是为了维持一个生计啊。 哎，你看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了，说一个普遍趋势，通过打两份工来维持生计，而且住在墨尔本东南部的尾部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呢，现在是23岁，既是一家混凝土公司的工人，也是一名按摩理疗师。 对，他说，我当然是只想做一份全职的工作了，但是不打两份工我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想问问大家哈，现在这个经济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做兼职的想法？如果你有兼职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兼职是什么，本来的职业是什么。没有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需要从事兼职你能做什么。 我觉得可以不妨再开一下脑洞，因为刚才说到了很多是因为迫于生计压力嘛。如果说不是单纯为了赚钱的话，现在给你一个兼职的机会，你最想做什么？ 对，那么思萌其实今天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段小视频来告诉大家，他做兼职的话是可以做什么。 这么快就把我抛出来。 我觉得你们真的都好厉害，就是除了自己本职的工作做得很优秀之外，兼职也是做得有模有样，真的是一副年少有为的样子。这样去夸奖你，你觉得还 OK 吗？ 哇，突然好想送你一朵花呀。 我反手送你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名字就叫做年少有为。不过他讲的不是说同时打几份工年少有为，而是讲失去了心爱的人，多么希望自己年少有为可以把他追回来。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

之处， 好像有一些共同话题啊，都是管理，而且你是健康管理。 哎呀，是时间 stop 说我的是设计，兼职呢要做化妆师。 哦， 我特别佩服这种的，就是兼职的这个职业其实也具有一定难度性哈， 而且不是一般人能随随便便干起来的。 对对对，就包括太子也提到说兼职还没做过，但是我觉得如果的话，我可以做一些文玩方面的生意，比如说折扇啦、红木手串啦之类的。 没事，刷刷核桃是吧？ 比较喜欢这些。对，还有小野跟我们说，第一次来，本职在学校，兼职呢是在做婚礼策划师，这个也非常有创意。 这个一听你肯定就是那种什么派对之王，然后各种学校的聚会都一定会找你的， 也比较有想法的一位。再一个就是呢，看到别人的幸福和开心，自己也会觉得幸福和开心的这种。 没错。 对，那么如果从事兼职，各位可以做什么？今天早上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有朋友来得早就在猜周三小视频日，那你们今天到底要放什么样的小视频的密码给我们呢？我差点真的被猜到了，有人发了鸡肉啊，不是鸡肉，不是鸡肉，各位，来思蒙自己公布一下吧。 这个才7:15，现在静怡就要把我扔出去了啊！ 啊，我可扔不动你啊！大家看完小视频以后就高下立见了。 来，欢迎各位啊！今天一定要，如果此刻你在收听节目，一定要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发送“健身”两个字。 是，发送“健身”两个字。 就是我昨天专门录制了一段小视频，为了你们的节目啊。 健身两个字，各位可以猜到自己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了。然而呢，一直忍住没有关注的各位，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昨天啊，出于对搭档的尊重，所以我把思萌的这段小视频提前先发给了月月鸟小哥哥 啊。怎么说？ 我说你先看一看吧，就是大概你觉得还要不要发？就是我觉得吧，对你的地位有一定的挑战和影响力。 结果月月鸟小哥哥怎么回的？ 月月小哥为了我们涨粉，我忍了。所以今天的涨粉情况，千万不能让月月鸟小哥哥失望哈。 啊，天哪！好吧，欢迎各位。如果说今天想看到这样的小视频，关于我思萌的，那你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公众平台上发送“健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是，发送“健身”两个字，也就会知道思萌如果要从事兼职的话，他可以做什么。当然，也更加期待你的答案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ide. Feeling free, come with me. It feels like Love is greater 这首歌当中啊，一直在重复的一句歌词就是说 I'm feeling good。 那当看到思萌的这段小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唯一没有 feeling good 就是月月鸟小哥哥吧。 此刻一直不停的在打喷嚏啊，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谢谢各位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在月月鸟小哥哥口中绝对是炸裂到极限的小视频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可以从事兼职的话，思萌你要去做就跟健身相关的兼职吗？ 健身教练可能是曾经最想从事的吧。 有做过吗？ 没有没有，但是有想过去考这方面的证件。 哦，就健身教练是有专门的证件的。 对，而且各种证件会有很多种类分类。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呼唤我们的听众特洛伊，你在吗？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你要不要来跟思萌 PK 一下哈？ 哦，对，因为我对他有印象，他经常会给健身团队的朋友们来点歌送祝福之类的 啊。那看到小莹应该是也是受到了思萌健身小视频的这个影响啊，也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在健身房当中去举铁的这个视频啊，也是感觉能力满满的。 对，蛮棒蛮棒的。 很多朋友也都给思萌发来了赞，就是说666看着可厉害了。丹妞儿说天呀，发过来了很多就是眼睛冒红心的表情。到底这段视频到底有多诱人呢？各位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从事兼职，各位希望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比如说刺猬球，他说现在是平安保险的业务员，兼职是网店店主。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也想说啊，从赚钱的角度还是专注的做一件事儿比较好，但是兼职的话可能会做一做公益方面的。 对，那也可以当老板看店开店哈。这样我突然想到了，就如果我要做兼职的话，不，我不想做兼职。 不，我应该这么问你， 工作已经好累。 对，如果说不为赚钱的话，只为了自己的兴趣，你最想做什么兼职？ 不为赚钱干嘛还要工作？不为赚钱就赶快躺着好吗？ 那你就是酒店试睡员。 对，酒店试睡员可以。 对，到各种酒店里面体验。 还有一种就是像他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兼职当老板开店啊，前提是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哈，我觉得开个咖啡店还蛮不错的，就是白天咖啡馆，晚上小酒馆。 哎呀，一天三顿小烧烤。 啊，那这毕竟早上还要来上早安音乐秀，我也不能把自己喝太醉。各位可以继续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添加到你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发送健身两个字，看到思萌的兼职，也可以发送你自己想要做的兼职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人啊，他们也是做兼职，不过他们把这个兼职做的真的是厉害大方了。 哎，比如说你能不能想象吐槽大会还有脱口秀大会周六夜现场这些节目的热门脱口秀演员突然出现在北京的剧场里呢？在上周末，这些爆款节目背后的效果文化将脱口秀现场搬到了线下，而且首创了为期三天的喜剧周末演出。 对，因为其实像在美国的一些国家，他们就是这些脱口秀演员都是有自己本职的工作的，然后他们平常的时候比如朝九晚五的上班，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去到一些小酒吧呀、咖啡馆里 衣服一换， 对，去做这种 open mic 的演出。那么像这一次在脱口秀演员的阵容配置之下，提到了三天的喜剧周末演出，大家在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周六夜现场当中非常熟悉的像史炎啦、卡姆啊、 Rock 啊、田多多啊，有他们来现场坐镇，而且也有一些人气卡司，比如说像韦若琛啊、博洋啊，还有像吐槽大会的编剧琼晓峰、大力都出现到了现场。 而且此次的喜剧周末是由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周六夜现场等喜剧节目背后的内容生产公司效果文化推出，这种线下演出未来也是有望在北京成为常态。有没有想过可能也会变成一种快闪的形式？ 对， 正在买什么面包的时候，突然啊，后面出来一个人给你讲了一段笑话，一看哟，岳云鹏。 这买面包的时候是不过像你坐在小酒馆里面打算跟朋友小酌一会儿的时候啊，突然看到自己在电视上经常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出现，也还蛮惊喜的。其实提到这个，我觉得脱口秀演员也是我比较想要从事的一个兼职，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考虑收入，因为他们其实是作为自己的一个兴趣。我会觉得说作为主持人，我自己 能够把大家逗乐了， 对，口齿利索，然后有一定的幽默感，但发现真不是那么简单 啊。对， 就那些段子你要攒在一起，而且讲述的方式，哎呀，真的特别有门道在那里。所以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算了吧，还是保有我自己本来的这个特点，就是继续靠颜值吃饭吧。 哎呀， 哎呀，这个天上为什么那么黑？因为有牛在飞。 不要你思蒙，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让大家发兼职，你就这么黑我？ 没有没有，开玩笑了。但我觉得就是真的能把开心分享给各位特别好，而且有很多歌手也愿意这样做，把这样的歌曲来带给各位。 是，那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啊，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静瑜连着两周的小视频也都是放送的，以这首歌曲为 BGM 的。想要重温一下呢，可以发送“娘娘”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请出袁爸爸。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烟花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突然，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凉欣然围着灿烂，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让人万物喜欢，心事怦然撩起波澜，我让满目盎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 我怎么这么好。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昨天烫头花了几千块啊， 可不嘛，贵死了。 哪家烫的？怎么能这么贵呢？ 开水房呗，这不下午还得去医院换药呢。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回。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 有时候见我别了睡。 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有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 有时候见我别了睡。 7:37，这里是由欢乐您上班路也送出精彩小视频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思萌。 我是脱衣有肉穿衣显瘦的思萌搭档静瑜。今天这八个字啊，真的在我们平台出现了好多遍。各位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周三小视频日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思萌诚意满满的小视频了。 所以一定要看，放心吧，今天的节目绝对不会白听的。 是，各位，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如果要从事兼职，你能做些什么？那么像思萌呢，是用一段小视频交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从你所说兼职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当 DJ。一是我觉得我声音不错，二逻辑不错，三有点话痨，喜欢聊天，所以应该就是在说我们 DJ 应该都是话痨，喜欢聊天是吗？ 没有，我觉得这还反而是一个夸奖呢。对，喜欢跟大家互动嘛，所以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向往的兼职。还有 Fiona， 他说我的兼职是户外领队啊，节假日呢周末带大家去各处玩去。 对啊，我之前也特别羡慕这种，但是我真的属于规划能力比较差的那个，我就怕把自己带丢了，然后也把大家带丢了， 就大家丢了你也丢了呗。 羡慕一下这样的兼职啊。佳佳妞跟我们说，本职工作呢是在政府机关上班，兼职啊我做了两份，一个是肚皮舞教练，还有呢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就是商业分发的工作。 哇，这个政府机关上班然后跳肚皮舞感觉也是挺反差的。 是，就白天的时候啊是一个公务员，晚上呢就是非常美的肚皮舞的教练。 你看静瑜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扭起来了 啊，这不是很标准啊，我可以找出来再佳佳妞学一下啊。 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包括这个 大爽子， 大爽子他说如果可以兼职的话愿意去做导游。跟刚刚那位也是一样的啊，现在的工作是教师，那 作为兼职导游呢，假期可以去健身了，而且可以去旅游，可以放松身心，还能有人陪伴，不至于自己太孤单了。 嗯， 如果说让你静瑜一个人去旅游的话，你会愿意吗？ 不愿意 啊，一定要有人陪着。 我自己去过，对，我自己去过两次，而且都是时间比较长的那种。就第一次去的时候回来就发誓说，我以后再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 然后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到第二次的时候，哎，算了，没人陪，但是又有假，去吧去吧。然后去了之后就在想说，之前跟你说的话为什么不听？对，就是会有一种你觉得美景还是需要有人分享， 对对对， 或者说你觉得很漂亮的景色，你希望留上一张照片，你发现只能自拍， 啊、 然后自己的头占住了大概影片取景框的1/4，胳膊短，没办法。 而且没有什么这个开心的事情，没办法分享，还蛮麻烦的。 对，就你看到美景，看到好的事情，其实你会希望分享，哪怕你一直举着手机跟国内的朋友通过微信来联系，那跟你身边有一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哎，对。 嗯，所以大爽子的这种答案哈，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兼职导游。不过因为现在工作很忙，他说想想得了。但真的有人实现了静瑜的理想，比如刚刚我提到一个白天咖啡厅，晚上小酒馆的店。哎，哆啦 A 梦就跟我们说，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的， 嗯， 我就兼职开了一个静瑜嘴里提到的白天咖啡厅，晚上小酒馆的店。所以店名发过来一下呗。 对，定位发过来一下，我估计今天晚上静瑜可能要去光顾一下了。 我觉得真的可以去一下哈，而且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是，今天发送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因为我们今天的涨粉情况太爆炸了，所以我决定加码推出福利。有没有一种就是在促销的那种感觉？ 对，我现在就是 只要888， 只要998，我现在就是静瑜手里面的一个炒菜锅。 如果我们今天涨粉人数超过1000人的话，我就把思萌到底是在哪个健身房拍的这段小视频的健身房的位置告诉大家。 好吧，欢迎各位就支持节目，然后也能看到我今天周三诚意满满的小视频了。 是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如果可以从事兼职的话，你想要从事的工作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我们来看看，在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资讯是，美国媒体昨天发布了《月光光心慌慌》，包括《回敌二》《提取战士》《鬼修女》等多部影片的新剧照、新海报，让影迷一饱眼福。 对， 而且是临近颁奖季的，2018年下半年的新片也是多数冲着颁奖和奥斯卡来的。 是，那这次可以看到啊，到年底之后，大家都是一个蓄力待发的状况。那这一次最新公布的一些剧照当中呢，可以看到像罗伯特·雷德福的《老人和枪》的剧照，但是这也算是刚刚我提到罗伯。特雷德福的吸引之作了， 最后一部作品了。 对，最后一部作品显然就是剑指奥斯卡了，也是一个现实题材的电影。 嗯，还有这个瑞恩高斯林的《登月第一人》，史泰龙的《奎迪二》，还有杰昆菲尼克斯、西斯特斯兄弟等等很多，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 Lady Gaga 的《一个明星的诞生》、《漂亮男孩》、《私人战争》等等，都是备受瞩目的热门电影了。 听到了这么多已经新出炉的颁奖季的名单，那现在呢也很期待他们可以赶快的上映，那就从第一部开始看起吧。月光光心慌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欧德阳的《上弦月》。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幻日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心又飘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它慢慢地远，慢慢缺，学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原来有情人不经深渊，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心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变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陈德宝84795222。 看病挂号排队一排小半天，老人受不了，孩子不耐烦。 下载快医 APP 啊！北京三甲医院立即约，快医 APP， 你想挂的号都在这里。客服电话010-8225-2601。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为你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这天太遭罪，去哪儿都得一身汗。 那是你姿势不对，现在花30%首付买帕萨特，享2年零利率和14,000元置换补贴，以后就能开着帕萨特吹着双温区自动恒温空调，去哪儿都凉爽。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今天继续收集各位如果想要做兼职的话，希望做一些什么呢？又有更多的答案发过来了。大娟儿说，我的兼职呢就是看孩子，虽然没有增加额外的收入，但是很快乐。这不晚上又没看住，又梦见当超人了。 嗨，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包括 A186 他说了，我是银行柜员，如果可以做兼职的话，希望做的是篮球教练，教小孩子打篮球。 对，大家做的这还都是挺跨界的一些哈，就比如说像 McCarry 跟我们说，我是美团点评的程序员，是一个程序员，但现在呢兼职托福雅思的老师。 哇， 厉害、啊、 我感觉你的兼职好像比你现在这个职业好像更厉害啊。 还有陈小朋友，我特别喜欢他这个兼职、也是我一直很想从事的一个兼职，但我没有能够把技艺修炼到这么精啊。他说我本职工作呢是幼儿园老师，兼职是一个美甲师，因为我自己上班不能做指甲，因为要照顾小朋友嘛，所以给别人做一做，安慰一下自己。 这是把自己在工作上剩下的遗憾来弥补到兼职里面了。还有小柯他说了，说如果可以兼职的话，我愿意做兼职甜品师，因为喜欢制造甜蜜。 这个也很厉害，我也很想做，同样是因为能力受限哈，没有做成。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思萌这样的发送健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可以做健身教练的实力的。 你现在是每一句话里面都带上我这个视频了，你知道这个 太火了。你这现在涨粉多少了吗？我觉得你的健身房马上就要曝光了。 我刚特别认同刚刚那位就是留言的朋友啊，就是你其实知道我还有一个特别想做的兼职的职业，叫做奶酪 奶酪 品鉴师。 哦，你叫做奶酪，我在想说你为什么要做奶酪。 没有没有，因为我个人就虽然我在运动什么的，但是我其实在饮食上有一个特别大的硬伤， 就是你什么都能戒，但是不能戒奶酪是吗？ 我对奶酪是特别没有抵抗力的，而且特别是儿童奶酪。 哇，各位应该懂了吧，就什么奶酪的照片呢都可以， 对，快发给我，刺激 飘一波。 我逛超市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一栏空过去绕过去才可以的。 就是这么严重吗？ 对，非常想 吃奶酪品鉴师。 对，所以我很想做，它太好了。 你身材这个样子，你告诉大家你喜欢吃奶酪，你觉得你下次在健身房碰到你不会被打吗？ 没有底气了是吧？ 好了，继续大家发送自己想要从事的兼职的工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呢，想为大家推荐一场非常精彩经典的演唱会。 说到了古村新司，就不能不提他们很熟悉的这首歌曲了，叫做《星》。那古村新司32岁时创作的这首歌，据说啊，歌曲是来源于他的梦境，而且后来他认为呢，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中国东北的黑龙江。也正是因为这首歌，让整个亚洲认识了这位家喻户晓的音乐人。 这首歌曲呢，也被改编成了不同的语言版本来演唱，多年来也是经久不衰。那么今年《星》这首歌曲也是创作了38年了，古村新司也是在阔别中国10年之后，9月28号将再度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新这首歌曲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放送过，包括像各种歌手翻唱的各种版本啊。接下来我们也推荐一首古村老师的老歌，叫做 Running On。 風に吹かれる人の群れさえ今は何も見えず Run and on my way 春らんまん Run and on my way 夜は嵐花はくれない明日は土に帰るよ叫んでも叫んでも花びらさえ散らせずならば言うなならば言うな花びらの色が薄いとはMy way 明日のため Run and on my way 今は語らずたかが一人のたかが一人の Run and on my way 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

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发言，那是白天。 北京时间8:06，这里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思萌。 刚刚感受到了月月鸟小哥哥奔跑的活力啊，为大家送上了早安快跑。那么其实今天大家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话，就可以感受到了月月鸟小哥哥虽然跑了这大半年的时间了可是一个小视频就可以把他甩出18条街来。 难道你没有听出来他刚刚最后的音乐吗？不要跟我说再见 就可以不用回来了哈。今天很多朋友都跟他说了这句话，包括李慧说，这么看去每周月月鸟哥哥的视频真的是好敷衍啊。 哎呦， 你看看我们思萌的， 你看看 换了三个机位专人拍摄， 对， 横屏对焦， 哎， 专业术语啊。 所以今天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关键词健身，就可以看到我的小视频啦。 是，那么各位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也不要吝啬，赶快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给我们发来你的第一声问候吧。今天我们的涨粉人数喜人啊，那么静瑜也是刚刚福利加码了，如果今天我们涨粉超过1000的话，那么就把思萌到底是在哪个健身房拍的这段小视频的健身房的地方发给各位， 到时候来偶遇对吧， 就偶遇一起来看看思萌小哥哥到底是如何健身的。当然提到了健身运动，就要帮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昨天雅加达亚运会上我们中国健儿摘金夺银的成绩了。 看看啊，在昨天的再获11金牌、2个银牌和3枚铜牌，奖牌总数已经超过了200枚，而且金牌数已经达到了97枚，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一。 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像乒乓球女团的决赛当中，我们的优势项目女团的姐妹们是3-0战胜了朝鲜队夺冠，夺得了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首枚的乒乓球金牌。 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呢，中国乒乓球男团3-0战胜韩国队夺得金牌。 那在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谢文俊是以13秒34的成绩夺得了金牌。 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春雨以2分01秒80的成绩夺得金牌。 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双胞胎组合蒋雯雯、蒋婷婷在自由自选动作当中获得了94.1分，加上之前的技术自选动作，两个人是以总分186.5101分夺得了冠军。 还有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张佳琪、蒋敏杰361.38分夺得冠军。 还有在射箭女子个人反曲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欣妍夺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自1978年射箭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来，中国队第一个夺得女子个人赛金牌的选手。 哇，非常棒啊！再来看看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薛昌华、郭亮、秦晨露、沈平安以4分03秒790的成绩夺得金牌。 那么第18届亚运会的组委会呢，也对外公布，随着赛事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一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于9月2号在雅加达举行。那下一届亚运会呢，就将又来到我们国内了，杭州将在闭幕式上参加接受其仪式，并组织杭州8分钟的文艺演出了。 我们一起期待这样的成绩能够更多的能够体现我们中国运动精神的感觉。 我们也相信大家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来自张靓颖，我相信。 每一天睁开眼，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今天来看看大家如果可以从事兼职的话都希望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甘瑞说如果我可以从事兼职的话，想在大型游乐园当中扮演里面的动画角色，就戴个面具啊，化个妆啊，逗逗小孩子高兴。我觉得游乐园里这种开心的氛围太棒了，特别有感染力，一进去就觉得自己变回小孩了。 哇，就喜欢把这种开心的情绪分享给那些小孩子们。 是，那同样变回小孩的呢还有思萌，因为今天发送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思萌这个健身肌肉男的这个视频哈，但是他刚刚也透露了说自己想做一下奶酪品鉴师。我们很多贴心的听众朋友就已经甩来了奶酪的照片。 我究竟是做错了什么给我看这些东西？ 秒变小朋友，对不 对, 对, 对, 对， 看到奶酪以后 对真的是受不了了。包括还有秀他说了说我在消防上班，那想做的兼职是高达模型的这种啊拼凑的人工拼凑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他真的好喜欢高达啊，头像也是高达。 SWW 说我想去兼职教小朋友学画画。 我还蛮佩服的是能把小朋友哄得很开心很有耐心的那种啊。还有就是准备微笑的海燕，他说本职工作呢相对自由，所以利用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呢开了一个小小的蛋糕铺，每天就是搜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和健康食材用来做美丽的蛋糕，而且也收获到了很多这样的忠实的铁粉， 内心有满满的幸福感。 对对对， 我好羡慕这样的。那今天很多朋友的兼职呢其实都跟小朋友有关系，确实呢看到小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放松，好像自己也变回了孩子一样。 哎， 可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周董周杰伦最近呢也是调皮了一下哈，昨天在社交网络上晒了一下小视频变魔术，就是321 freeze。 然后呢视频当中周杰伦就对着本来就静止不动的鱼说我要把水族馆里的鱼变不动，但是呢他发上这个小视频以后呢自己老婆就来吐槽了， 说你能把家里面两只孩子也变得不动吗？ 就网友看到了之后也留言说这鱼本来就不动吧，但是我觉得昆凌说想要把家里面的两只变不动，那么你们想想弟弟跟妹妹的内心在想说妈咪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把我们动起来。 哎呀，周杰伦有时候还挺可爱的，特别像小孩子一样。 家有熊孩子哈，当然有一个童心未泯的爸爸觉得昆凌也蛮可怜，带着三个小朋友每一天哈心疼的妈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爱变魔术的魔术爸爸周杰伦带来的魔术先生。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啊？ 真的哦，好、哦、你们在听哪里？ 有 了， 然后呢 我跟你讲很简单、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然后呢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嗯，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话、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 刷个枕头，你来一脸迷惑，吹个风扫一扫，那阴地真是重，一鞠躬那张山派的胸、oh, 手高球进军梦，这只换手地动，给观众一个梦，压抑中有笑容，手中害怕却不能喊吧，反正那只牛在吗，你永远都在鼓掌。 只是 I am 的之类一百分的姿势，谁是恋爱别假冒事实，我不是一个天使，假意太少成了实打实。你抬头，你说选我，选我，我将徘徊颜色，变出你的选择，将自由的笔声变不见不稀奇，一零一变不见才惊喜。手摊开帽子里，总能空手出牌，不管切多少牌，总能切到回来。手中害怕却不能喊吧，反而那只牛仔帽，你永远都猜不到。 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刚刚提到了喜欢变魔术的魔术先生周杰伦，那最近呢，除了在社交网络上晒魔术哈，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也是在持续火热的进行当中。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8月24号在青岛开唱嘛，他正在唱那个新歌《等你下课》，然后粉丝们就挥动着荧光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唱的特别好。 是， 对，但是在演唱会内场的前排，一名女生呢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戴着耳机。认真的在看什么？ 延禧攻略。 他在周杰伦的演唱会现场，而且是内排， 哎，对， 非常贵的 VIP 票价，然后看《延禧攻略》， 戴着耳机啊，特别认真的在看，所以网友看到了之后在留言说，确认过眼神，是家里有矿的人。 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买演唱会最前排的票，看最贵的《延禧攻略》， 也足以见得《延禧攻略》最近有多火哈、包括火到就罗志祥也在微博上开始晒这个模仿《延禧攻略》当中尔晴的视频，就尔晴也被评为是最近看到的最成功的一个反派的角色吧，就是。但是呢，罗志祥的这个表演呢非常的夸张，就说我今天就是要你知道什么叫做规矩，什么叫做提桶。 结果那个提桶感觉是那个提水桶的感觉啊。视频当中也是化着女装，身穿格格服，表情非常夸张，而且小猪罗志祥其实本身就是喜感十足的人。 对，像之前的时候也扮演过朱碧石嘛，女装对他来讲非常的轻轻松啦。但是发出来之后呢，尔晴的扮演者苏青本人也在微博下面留言说，小猪老师，我觉得你演得更像尔晴。想象一下亚洲舞王扮尔晴的样子哈，大家可以在罗志祥的微博当中去看一看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亚洲舞王精武门。 全部要带起点名，准备跟我上街去也行，阿弟今天要证明

love you, your love you, your love you, your bad intention, I pay no attention. No need to talk, just show me the secrets, you forgot the mission. Love you, your love you, your love you, your 需要太多话来形容这感觉。 对你的感觉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还有感觉都很像？我的眼里都是你。 哎，还真的有点啊。 哎，这首歌曲其实是一个人唱的了， 啊、 来自 Dragon Pig 和他朋友们的新作品《对你的感觉》，开启了我们8: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很喜欢的乐团苏打绿的最新的消息啊，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休团一年多了。目前呢是清风在单飞，有发一些歌曲啊，还有去综艺节目做导师啊等等，但其他的成员呢也是有各自的计划的。 但是在8月26号刚好是鼓手小威39岁的生日，那么苏打绿成员私下合体也是为他进行了庆生，而且近期难得一见的这样的画面，看在很多很多粉丝眼里面，就是苏打绿这个团体再一次重聚，那种感动是喜极而泣的。 嗯，就很多的团体可能他们暂时决定说结束一段工作，然后呢有成员单飞的话，会觉得说闹得很不愉快。 嗯， 但其实在这个团体当中，可能成名也好，或者说发专辑也好，取得更大的成就也好，就不如每一个成员各自的追求。比如其中呢有一些人是选择说要生小孩， 嗯， 有一些人呢选择去深造，包括像清风也觉得沉淀一段时间来汲取自己音乐方面更多的一些灵感。但是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成为彼此之间最深的一个支柱。同样很暖心的，他们奉献出来的音乐也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支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的同名主打歌，也是在一段时间当中深深鼓励和支持过我的，来分享给大家。 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会等，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虚化，就算是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那就叫做开口贵吧。 开口贵，你指的是金钱的贵，还是 就蛰伏？就是非常好听啊，就带有一种电子色彩的嗓音。那同样呢，也非常的柔情，来自窦靖童 My Rain。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稍微悲伤一点点的消息，因为昨天很多人的朋友圈当中也已经开始转发一个卡通形象了，就是陪伴我们童年成长的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是在最近确认因乳腺癌病逝，终年53岁。 昨天呢，制作公司发布了讣告，并表示已经举行了告别仪式，以童年时期的经历为蓝本开始漫画的樱桃小丸子的创作。那主角的名字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位作者樱桃子的笔名。那他的生日呢，也是这个三浦美纪的生日。樱桃子可能很多朋友，像我觉得85后90后的朋友对于樱桃小丸子的那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包括非常生动啊，诙谐啊，那种特别开心的状态又乐观的这种生活态度影响了很多人。 对，因为这个动画片呢，其实像在日本，包括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的。那后来也是逐步的改编成了动画、游戏、电视剧啊等等等等。那么樱桃子也在自己出道30年的时候表示说，这30年间无论是美好的事物还是艰辛的事情都有很多，但是大家让我作为作家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 嗯， 光是感谢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他给我们送出了这么美好的动画形象，通过歌曲来缅怀吧。 小丸子的主题曲，当然呢萧亚轩也是有翻唱过同名的、叫做稍息立争战壕，也是樱桃小丸子的中文版的稍息立争战壕，噼里啪啦呼噜哈啦，真的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啊。 对对没错。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做兼职的话，当然可以开一开脑洞，那你最想做的一些职业和行业是什么呢？ 是刚刚有青跟我们说哈，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插画师，那应该有从小学习绘画啊，真的也可以像樱桃子一样的，就一开始呢只是自己画画玩玩，但后来随着樱桃小丸子的大火也变成了一个职业的作家， 没错， 真的是也很受大家的尊敬，给我们带来了影响。你看今天我就可以拍着胸脯特别傲然的说，咱们的童年记忆，就是郭鹏在的时候我就不敢这么说， 但是今天是可以的。 郭鹏你看过吗？ 对， 真是可以的。今天大家也可以发送健身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收取思萌给大家送出的诚意满满的周三的小视频，同样也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了各位想要从事的一些兼职都很有意思。 比如说丹宝贝家的大爸爸他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做旅游体验师，可以周游世界。 那还有像成龙说，如果可以兼职，我希望可以当一名酒吧歌手，这个我也很想去。 哎，然后包括这天真他说，这个希望能当一名交警，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呢专门看一看就哪些人啊开车的时候会开远光灯， 这个太必要 了，影响道路。对对 对，因为抓到之后也不罚款，那就让司机在自己的车前享受自得其乐的远光灯看看 因为实在是太晃眼了， 是晚上开远光灯真的很没有素质。还有像伊娃跟我们说，白天我是个程序员，晚上和周末是一个钢琴老师。 哇， 哎，这是传说当中的斜杠人生啊。 多才多艺。 那现在也是觉得自己更爱做老师了。其实就像思萌刚刚说的，不考虑到金钱，不考虑到收入，不考虑到就是社会地位的这个问题，大家其实也是通过兼职的这个话题找寻到自己的一个兴趣所在。 没错，培养这些爱好，然后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包括用这样的音乐和用这样的声音形式来点缀这些生活当中的美好的东西。 也希望帮大家开启一个脑洞，看看自己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丰富的部分。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抬头看看天儿哈，非常舒服，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但是呢紫外线照射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及时的补水润燥了。 对，一定要注意了，包括在湿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还是比较舒适的，但一定要多喝水啊。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谢春花，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哇，我没念错 你竟然一个字不落的念下来了。 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你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站在书店遇见你，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你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一想待会该做些什么，是像冰火和蜂蜜，虽然很笨拙有心机掉满地，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如果你刚好看着我，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